男人不一字马，让女人艳丽也冷雅，若鲜花也值了，人再贵我亦无价。 好，咁啊，今日几号啊？ 今日喂，仆街你考起我点？ 今日唔知几号啊，总之第二个礼拜嘅云端起义， 我第一次嚟做 喎。啊，咁啊，由我身边系拍阿森吧，因为善飞唔喺度啊，今晚有啲玩嘢啦，咁啊会加长。 喂，你有冇讲过啊？你之前有冇讲过我哋卡拉卡拉噶？ 有讲过卡拉卡拉。咁啊，今晚会加长时间之余咧。亦都系， 我哋采用到重量级嘉宾。 呢个阵间先讲，讲咗今晚系 live 嘅先，系直播嘅。嗱，事先冇张扬咧，就叫佢，譬如搞乜捻嗰啲，事先张扬咗有直播咧，就叫 live。我哋临时指发行做 live 咧，就叫 live。咁今晚做 live 啦，但系咧就有呢个重量级，哇，真系犀利！ 重量级嘉宾，大家都估唔到我哋会请到咁嘅人马上。 大家一定听众估唔到我哋今日请到呢个嘉宾系边个？佢就系皇上王杨达个朋友。游走于鼓掌之中同鼓喇之间嘅许文昌先生， 喂，你咁样介绍我，我觉得好多听众好失望咯。 我惊，我惊，我唔敢唔讲埋啲下半句，即刻冇人听，听到黄杨达可以即刻熄机。 唔系真系，我真担当唔起。唔系第一嗱，我同 担当唔起，唔系佢朋友啊。 哇！唔系真系唔系，我同阿达咧即系咁讲啦，即系阿皇上啦，或者我嗌阿达啦嗱，我同阿达咧就曾经都系做过喺人网嘅时候， 系咁我都喺度啊， 就系嗰阵时你都喺度啦，即系 曾经沧海， 皇上有话儿啦， 难为水 系啦，咁啊都系配角嚟嘅啫，当时系嘛， 大家都系配角啊， 唔系咁皇上都一个嘅啫， 你好啦，配角有名，有啲人配角系冇名噶，我哋呢个有个 credit 都算 唔系嘛，你心比 点话你心臭啊？ 你做乜嘢啊你噶？咁多葡萄嘅， 唔系啊， 海面见到花，我台面见到花生喎， 系呢个花生台噶有花生 系嘛，仲要咦呢个系粒上黄花生， 系啊，嗱呢个犀利啦，我哋今日花生台真系有花生， 有赞助啊， 做节目有花生赞助， 系啊，系虽然系即系简体字嘅花生嚟嘅， 但系个牌子写住粒上黄，阿森马一见到呢条黄上粒，唔好黄上三粒粒。 啊，咁啊，唔系咁啊，系啦，咁啊，朋友就唔敢当，因为我同阿达都主 朋友就唔敢当啊， 因为我 高攀唔到啊， 唔系都即系嗱，即系点咁讲啦，我同阿达系因为嗰个折磨，咁所以相识嘅啫，咁后来 即系唔系相识于微时嘅。 嗰阵时，如果你计佢即系做节目，皇上有话而飞黄腾达起计咁， 都系嘅， 咁啊真系。 唔系，但系我想 你咁，你可以当系微视。 我想补充一下咧，即系我都叫做后段先加入啊。嗰阵时我见你咧，一嚟咧都交足功课，一嚟就系奉，好似即系点啊，奉上啲贡品咁样咧，奉上啲经财经资料俾阿皇上噶， 立功啊。 唔系咁我嗰阵时都系主持呢个鼓掌之中啊嘛。 但你有冇 highlight？ 你话斋鼓喇之间啊嘛。 唔系你有冇 highlight 啲重点俾佢讲？我惊你拉咧，唔识 讲，冇啊，冇必要，冇咁样样嘅，即系通常都系阿达自己讲佢嘅 观点， 系啦，咁我又补充翻嘅观点咁啦。 但你又唔提点佢中国高精密系乜嘢？ 唔系嗰间事系后来出现噶啦， 就系话冇你喺身边， 我冇，我冇。我冇办法即系预示到发生，我觉得中国高精密呢件事件嘅 每一个 证监会都预示唔到，系嘛？ 每一个成功嘅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女人之余，都一定要有好嘅拍档啊嘛！即系佢后嚟吓佢去竞选，冇你喺身边， 唔系我 蚀着咗啦。 所以我就话我同阿达咧，即真系主要系一个网台节目相识，咁 见你冇出席，见你冇出席选举论坛都知啦。 唔系选举论坛嘅，就候选人喺座即系座上 嘅 啫。我哋真系冇资格出席嘅。系啦，咁之后即系系咯，咁即系讲翻嗰个因由，我同阿达就系即系喺某啲公开场合啊，譬如吓即系李慧仪嘅婚宴度啊，咁咪即系有时会撞翻咁啦，系咪先？咁 我李慧仪嘅婚宴可圈可点啊，因为我俾人录音啊。 唔系， 卖直点啊？卖直俾人 录音。我相信成个婚宴都有录音， 八 影嘅， 八时入席开始录音。 因为呢一个 请柬写明， 唔係因為呢個婚宴都係好有紀念價值，好有紀念性。 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一定要錄音錄音。 所以每一台都有支錄音筆錄住。 聖女的婚禮梗係有紀念價值啊，大佬。 俾你講嘅啦， 聖女啊，神聖嘅聖啊，大佬，你又諗錯嘅啫。 所以我上嚟呢度，我真係覺得好難， 好難 啊，好難 啊，大佬。 你知我女講阿達，雖然唔係話深交，但係大家都叫做嚇都相識一場，係嘛？咁你睇下， 我明白你 好似擺我上台。 我明白你有壓力，點解呢？上次寫文年晚宴呢，有隔離大台啲人想坐過嚟，即刻話喂唔好啊，費事一見到香港花生就用坐過去，無謂老闆唔高興 啊，個別啦，唔係嗰個別啊，呢啲個別人有考慮嚇， 係 咁誒係咯，但我嘅身份就即係純粹都係旁邊學居多啦，即係都係做下平潭啊，吹下水咁啦，即係成日有時啊啲朋友錯愛咁。 唔係你而家講介紹下，你而家都有時間唔中會喺 Q 仔嗰邊都有亮相下啊嘛。 睇情況啦，因為阿 Q 仔嗰邊就佢，因為大家聽眾都知道啦，阿 Q 仔自己都有個網台啦， 即 係份頻道嘛，即係俗稱簡稱 Q 台啦。 Q 台 係啦，咁啊，不過可惜就要大家要俾錢訂嘅。 但佢有時有啲節錄咗咧，有你嗰啲日子都幾開心嘅喎。聽你講下嘢， 你聽咋？你講嘅咋？ 我有聽㗎，大佬。 咁唔係有咁之前佢去咗倫敦，去咗即係見阿卡梅倫嘅時候咁。咁我有幫手嘅。 OK， 咁係咯，即係咁，即係有時咪遊咗，有時人網嗰邊，譬如林康正即係唔係而家叫迷迷網啦，咁有時要替工嘅，咁我咪去下咁囉。 哦，好啊，所以話呢啲咪重量級嘉賓 係啦， 周圍喺幾個台 試， 個個台都吃得開， 個台都吃得開，個個台都可以遊走古喇之間嘅，呢啲咪好嘢囉。嗱，我想講講點解我哋節目開始就播一字馬呢，有冇留意啲歌詞呀？ 林保怡一字馬， 林保怡一字馬，即係男人呢心一字馬，令女人心驚膽又怕。其實嗰隻歌係講咩，即係男人做大事就去到盡嘅，就唔理咁多㗎啦，有時就會令女人好驚慌， 即 係好擔心， 即係義無反顧。 係啦，但係呢都係義無反顧，要做大事就要做啦，就好似一匹呢個飛天馬咁樣。咁呢個在座我諗我 哋一字馬咩， 我哋唔係佢有飛天馬，你冇留意歌詞㗎，所以即係在座我哋即係我諗呢度所有人都係啦。你知唔知呢個節目點解叫雲端起義呀？就係我哋鼓勵一啲叫普通網民就唔使諗㗎啦，大家都知大家個即係個政治取向係點呀，係鼓勵一啲叫中間游離嘅人呢，係鼓勵佢哋關心下佔中，甚至乎係參與下佔中呢樣嘢。 同埋亦都係即係我都想講話，我哋呢個節目即係有聽我哋嘅人都會應該會有聽埋玉霸㗎啦。咁當中嘅分別就係我哋即係主力想講佔中，就係話之前陳雲佢其實講嗰一樣嘢係啱嘅，就係佔中一路講嘅嗰樣嘢就係同民生拉唔到任何關係，啲人唔覺得關我事， 但其實是關事 而我哋就想喺翻一啲比較切身嘅地方去講翻話，點解要佔中可以令到你改善呢？ 從生活上入手，點解要關注佔中？咁而我哋在座咧，我唔知你啦，我唔敢代表你嘅。我哋即係在座三位，包括推咪哥哥咧，對於佔中都係一字馬噶啦，義無反顧去到盡嘅， 支持嘅。 绝对支持啊！ 签埋名会出现嘅， 签咗啦， 生死状。 我星期日唔系上个星期六先去完呢个占中后援会。 哦， 唔系占中后援会，我讲错。 占中后援会， 低 低 错咗 嚟， 我去错咗 一个部分。 唔系低去，我去咗保全嗰个。我成日挂住占中后援会，我挂住有快必啊嘛，大佬，唉，真系系咯咁样啦。喂，咁其实咧，今次请你嚟咧，咁啊，我哋从生活入手啦。最近咧，我谂香港人嘅生活咧都。更加挑起一個好熱 烈 嘅話題， 熱烈嘅連漪，滔天巨浪， 滔天巨浪啦，就係呢個孔令瑜事件啦，佢就話呢個冒犯，即係毛孟靜同范國威， 冒犯議員， 加埋呢個譚海邦， 譚海邦 登嗰個廣告， 300人喺報紙度登，係嘛？ 登呢個廣告啊， 源頭減人， 源頭減人呢句嘢咧有歧視咯。我想問下你點睇？我就睇唔明點解源頭減人會有歧視 嘅成分。佢又唔係淨係唔單止針對嗰句説話嘅，單嘢我就略略睇過啦，即係過程詳細過程，可能你其實你比我清楚嘅。不過大致嘅情況就係佢覺得個廣告有問題嚇，呢、這個孔令瑜啦，佢當而家個身份就唔係即係天主教政治和平委員會， 但都仲係陶君衡嘅太太。 喂，冇嘢啊！嗱，我冇人身攻擊啊，B哥。 咁。 咁即係就住即係即係呢個廣告呢就出嚟就認為即係有歧視新移民之嫌。 就是不明白解咯，即系嗱，我觉得一个地方，如果个 capacity 系差唔多满，而小市民都觉得喂，即系顶唔蒲啦，通街都系自由行，即系好逼迫啦。咁提出一个叫源头减人，点解会一个歧视咧？我就唔系好明呢一点嘅。而最令我觉得得人惊就系今日已经讲到咧，系即系发烂渣噶啦，那个讲法就系话叫隐性歧视。喂，隐性歧视咩叫隐性歧视啊？隐性即系。表面冇講過任何嘢，係你去透過你自己去解讀喎、 啊， 解讀。咁每個人解讀唔同啊嘛，文昌嘅解讀唔同，我嘅解讀唔同啦。喂，咁如果你解讀壞歧視，咁就係嘅話，你講曬嘅啫喎，即係屈機嘅講法嚟嘅。同埋呢個係十分之我唔知點解會 好文字獄咯， 係啦，即係同呢個文字獄啦、以言入罪係冇分別。我唔知點解會出自於孔令如把口，呢個係令我非常之失望嘅喎。 而最精彩係根據嗱今日嘅、啊，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有聽到嘅、啊、今日嘅千禧年代嘅係、港台節目啦。咁佢請咗呢個孔令如同埋另外一個曾乜春唔記得咗啦、 啊，都係孔令如嗰、那個 係、啊、孔令如派啦， 組織 孔令如派啦。咁啊，另外就請咗模範議員上去有辯論咁樣啦。咁佢哋基本上即係聽完成個節目。啦，咁系完全系技术性激到，因为佢首先就系孔令如佢哋嗰个坚持嗰个理据好薄弱，即系一路都系讲紧系话，佢哋嘅意思系咁样咁样咁样，咁、但系阿范国威佢哋就一路重申咗。 唔系佢哋意思啊，系我觉得最惨啊！佢话 系咪佢冇讲？我觉得佢话你哋虽然字面上冇讲，不过你哋嘅意思系咁样。嗱，佢 exactly 系咁讲啊，佢 exactly 咁，佢冇讲我觉得嘅，佢 exactly 系咁讲，而范国威亦都系。重申咗话我哋系冇咁嘅， 咁咪即系佢觉得咯。咁你话你冇咁讲，而你哋嘅意思系咁，咁人哋都冇字面都冇咁讲。 而阿毛孟静咧就喺节目入面咧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咁样咧就重申话，究竟你哋边一个字边一个字眼系令到我哋会系令到会有歧视呢样嘢出现咧？就由头到尾都答唔到啊！佢哋 咪最惨咧就系、是、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我听过系阿D 一百啦，十区自由风啦，有阿森哥就封烟过啲某左交啦，我都唔记得佢边位过啦。总之就系话觉得，即系佢认为攞翻审批权喺翻香港人嘅手咧，都系大镬嘅。因为佢话你攞翻喺手，你点知到时用咩标准啊？冇噶，你咪一样系用团聚，都系一个标准嚟噶。其实攞翻喺自己手冇变嘅。点解佢哋认为审批权喺大陆度就冇问题？喺反而自己香港人手中又有問題咧，你點解會信唔過自己香港人，走去信大陸嗰邊嘅咧？ 你話我哋個審批咩？我哋嗰、那個 審批權嘅標準， 唔係我哋個標準有問題嘅，即係我哋唔知用咩標準。 同埋 而家知道上高用咩標準咧？ 同埋都唔會，都唔會話唔知標準係咩㗎。如果你而家認為團聚係其中一個 criteria 嘅，你去翻自己手度一樣嘅，冇變㗎。系咪先？ 嗱，同埋即系你啱啱讲到话团聚呢一个问题咧、就我哋自己节目我哋都有讲到，就系话，喂，屌你唔一定要喺香港团聚，你去翻上大陆团聚都得噶嘛。而呢一个论点咧，陈允中咧，佢就撰文咧就讲个反击呢个论点啦，佢就话。人哋嚟呢度香港，唔系人哋嚟香港团聚或者翻大陆团聚系人哋嘅自由，关你咩事？呢、這个就系佢嘅反击嘅理由。咁喂。你如果你个人啊，本身你 existing， 即系你譬如你香港个男人娶咗个大陆个女人咁先算啦。咁、你个大陆嘅男人你要翻大陆同佢团聚，系的确唔关我哋事啊。但系你当你申请佢落嚟嘅时候，就关我哋事啊嘛。因为你攞咗我哋香港嘅资源啊嘛。点 解佢唔去怪嗰百五个嘅限额咧？你不如话 单程证限额， 全天候无止境开放，十三亿人已经即系嗱，既然香港系回归咗佢嘅祖国啦，咁即系当你香港人嗱，梁振英讲啦。香港是中國公民的嘛， 係啊， 咁不如喂開放十三億全， 開放 唔使團聚為由啊，隨時可以落嚟啊， 係啊，中意嚟啊嚟啊， 你推而廣之的而且確，喂，但係即係客觀現實係即係內地啊，亦都有所謂戶籍制度啊， 係啊， 即係你講真，即係佢嘅省市，即使喂你話喺某個省同嚇第二個省， 深圳落上海都大鑊啊，係啊，唔可以隨時入去㗎， 結咗婚，一個喺呢個上海，一個喺黑龍江。 喂，一樣嗰啲户籍問題，一樣都係。 喂，同埋佢講話 係嘛？ 仲有即係你講到户籍呢個嘢，我冇記錯嘅話，係假設兩公婆都係譬如話係黑龍江咁先算啦。佢走咗去北京做嘢啦，但係你生個仔嘅時候，佢都係屬於黑龍江噶嘛？個户籍你唔會變咗去北京噶嘛？但係亦都係佢一孩政策啊嘛，佢唔好話有兩個噶嘛。而佢哋依家就係走法律啦，走落嚟香港生第二個，咁係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啊嘛。 关啊！ 咁你依家喂，你呢啲系对我哋嘅唔公平嚟噶嘛？咁我哋去边度投诉咧？ 即系客观现实就系内地嘅户籍嘅嗰个嘅，即系呢个咁嘅制度啊，亦都唔系完全开放自由咁，令到内地13亿人可以咁流通咁样喺唔同嘅省市地域咧，系冇设限咁去攞吓，去攞到资源又好，攞到权利好，亦都一样。香港亦都一样。喂，家庭团聚，你睇下外国嘅实例。就算是加拿大，以加拿大為例啦，喂，都唔係無條件俾你即係去家庭團聚，又可以喎，即係好簡單，佢要你基本你有一啲可以即係。 技能啦、 啊，基本技能啦、啊， 你系有钱，一系咧你就有啲特别技能， 冇错吓，即系你系可以最少你系可以即系 自给自足 嘅，系嘛？你唔需要喺一段时间之内咧领取即系公共资源嘅。喂，呢啲系好客观啦，唔同全球各地嘅以家庭团聚为由嘅呢一啲咁嘅即系吓声明星或者呢个咁嘅名目之下咧。都有一系列嘅呢啲咁嘅 门槛， 系啦，都要去符合嘅。 同埋佢 香港似乎吓。即係我覺得，即係施君龍嗰個例子其實就活生生 嘅。施君龍唔係就係孔令如幫佢手，跟住而家可以嚟咯。 係真係唔該曬啦， 唔該曬咯，多謝曬啊！ 即係你話喂，內香港喂，佢喺香港觸犯法例嚇、啊，即係呢、這個大家都知道啦。佢喺入境處縱火案裏面亦都嚇，即係造成一啲傷亡嚇。咁喺、根據而家個法律，喂，內地係5年之內係限制佢唔可以嚟香港。 但係點解要咁快到？ 但係之後啊，5年過咗啦，之後點咧？係內地當局決定嘅。其实即系呢单嘢发生喺2000年咁上下嘅时间， 2001年 系嘛？ 定二千年 系嘛？你谂下，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咁人哋咪落到嚟咯，系、嘛？但系呢个咁嘅情况喺世界其他国喺其他国家又好，地方又好，喂，呢一类触犯咗严重罪案嘅人 刑事案件，你不能够随便可以俾佢入嚟， 即系咁样过到嚟噶，系嘛？咁即系呢个系好清楚、清晰，喂，似乎。即系我哋个审批权完全系由内地操控，似乎系有问题存在。 唔系而你除咗呢、這个，即系你啱啱提到嗰个，就系话孔令如系有份帮佢落嚟。 唔系，我想讲一样嘢啦， 呢个新秘讲。 嗱，呢个阵间先讨论啦。我系听到有啲人就讲咧，呢几日有啲左交就系话，即系 边个啊？ 大家叫佢讲埋先，就系话喂，唔通？有一个香港男人同内地嘅女人结咗婚，你要佢哋等4-5年先至可以 团聚 咩？ 一家 咁呢个系你个男人选择噶嘛？而家唔系强迫你娶个大陆女人啊嘛，大佬啊，即系你有得拣噶嘛？ 呢、這个是我觉得好大问题咩？我成日见到香港 佢 long 啲咪仲浪漫啦、 啊？香港人系不想去会吓 嗱嗱，你讲开呢样嘢，我啊讲翻个例子啦。今日佢讲嘅隐性歧视 系啊， 喂，我哋好愤怒嘅。第一，我头先都讲咗隐性歧视，你隐性呢个系。似乎是即是话字面是冇讲啦，透过你唔同嘅人解读啦，呢、這个已经系文即系以言入罪咯。基本上，第二，喂，你讲隐性歧视，我有个朋友啊，吓、啊，佢不想照记，咁对方知佢系香港人唔做啲生意，咁呢个咪歧视？ 系系咩？ 而且吓，佢仲要隐性歧视喎？点解咧？因为佢啲照记咁收家，佢认为收家啦吓，咁、啊、收家嘅嘢佢不能够周围同人哋讲，不能宣之于口啊！自从即系俾只鸡。拒绝佢做佢生意之后，佢暗马底一个人暗马底屈住，呢啲咪隐性歧视咯？ 喂，但系系咪真系 呢啲就隐性歧视？ 唔系喎，但系呢个系好生动嘅例子。但系我 呢个系生比活生生嘅， 唔系就怀疑怀疑究竟 你唔好怀疑个朋友系我，大佬， 我惊你怀疑个朋友系我，呢个唔怀疑嘅。 唉， 我系怀疑 呢个系好肯定，唔需要怀疑。 我系怀疑呢个妓女会以香港人为由拒绝做佢生意，因为。即係一般嚟講咧，妓女好歡迎香港人嘅， 都未必啦。而家 唔係因為你俾港幣嘛。 唔係幾第一 係啊， 港幣嗰啲價錢要兑翻咧就有得計嘅嚇，既有匯兑嘅。O K， 唔係覺得你香港人 cheap 啊嘛，大佬。 喂，但係最少香港人喺對比好多即係內地妓女嚟講，真係冇咁粗野嘅可能。 都唔係啊，台灣客受歡迎啲㗎而家。 台灣客梗係仲受歡迎啦， 梗係啦， 知 知你喺台灣嚟， 兩岸三地比起上嚟係嘛？咁、但係佢咧，其實就係可能歧視嗰位，即、就、係、是、你嗰位朋友啦，係可能。 可能相貌欠佳，咁咪拒絕佢做生意咯。即係跟住就話以香港人為理由，咁但係其實相貌歧視一樣都係隱性嘅歧視嚟嘅。 係啊，都係係 啊，係嘛？我靚女咁樣，喂，見佢哇，成個蜥蜴仔咁樣，佢愛咁樣。是不是歧视先？咁呢、這个冇得讲喎。 同埋即係点解会咁用呢个例子呢、啊、即係因为佢咁极端我哋先咁极端。佢喂大佬你咁讲话隐性歧视，你成日话喂我哋只要讲咗源头减人就已经系歧视嘅话。喂你一堆人涌入嚟，你影响到香港人嘅生活，香港人去边度出声呢？系嘛？你事實上真係新移民多咗，對香港人喂好簡單啦。我唔好話啲雙非排隊幼稚園啦。喂，好多時生活都受到影響嘅喎。 唔使遠啦，淨係我哋唔講話新移民。 你睇， 我哋淨係講自由行。 你睇下屋村，你嗱自由行拆開咗講啦，先講新移民啦。你喺屋村，你見到喂嗰啲新移民圍埋一堆，又唔係同融入你度同你講廣東話嘅。 啊，唔係㗎。 讲普通话咁样吱吱喳喳咁样啊！你都觉得喂，你嚟到你每一个移民啊，你嚟到一个地方，你梗要谂办法去融入嗰个社会啊，融入个社区。但你发觉而家嗰啲新移民落嚟唔系嘅，佢哋讲翻自己嗰啲咩福建话啊？ 同埋我记得我好似之前我哋自己节目我都讲过咧，话啱啱今年嘅大学入学咧，咁我又去行过咧 ，Con U 咁就见到系。一班新移民嘅學生，即而家大家都知道係有四成嘅外地生係大陸人嚟㗎嘛。咁佢哋就自己自成一國，咁自己係有自己嘅圈子，而唔係同其他嘅香港人。因為我行特登行埋去睇，咁全部都講普通話嘅、 就是啊， 就冇即冇本地嘅學生喺度，佢哋自己去搞一個數，自己去圍埋堆，即而唔係選擇去同你其他嘅本土嘅學生去點樣去交流。 你講開呢個例子， 學習香港嘅文化。 城大嗰早幾日咪有單新聞咧， 就是、教學語言嘅問題啦， 教學語言啦、啊，即明明個 course 咧，嗰個課程咧就係寫到明用廣東話授課，但因為佢要招呼一班新移民嘅學生，就變咗雙軌授課，令到個課程係遲咗5% 係咪？好似遲5% 啦。咁啊，跟住咧，仲要話嗰、那個即係講師，喂，你應該用普通話啊嘛。即係呢個咪大鑊咯！你嚟人哋講到明，嗱講到明呢個係廣東話授課，你嚟到香港作為一個新移民，你應該融入香港嘅社會啊嘛。你而家調翻轉，喂，好似你哋嚟就要皇係皇帝喎，係皇上。我哋嚟就係皇上，你要咒我，咁咪有問題啦！我覺得 呢個係嗱，我唔敢，我呢個就第一， 你唔敢話係皇上， 我 你唔敢話， 唔係有個別人咧， 好敏感啊！呢、這個字， 敏感啊！呢、這個字我知道， 唔係有個別人嘅心態咧，的而且確嗱，我認識都，我當然啦，我工作又好，過往工作嚇，見過亦都見過好多內地嘅學生、讀完一啲譬如碩士學位咁留喺香港工作嘅，嗱头先嘅情况的而且确我见过咧，有一啲譬如读完博士之后咧，系一句喺香港留咗成几年嘅啦，一句广东话都系唔识嘅， 系 即系态度就觉得话香港人其实应该多啲学一下点样同内地人沟通啦。 点解佢哋会咁谂咧？就 系个别啦，我唔、一定呢、這个情况一定系个别，但你亦都有好多系即系好乐于去即系融入香港。 但你有冇企硬同嗰啲人用翻广东话沟通？ 我冇， 因为嗰个系你老板。 唔系，咁唔系我老板，香港人 即系隐性歧视。 前老板唔系， 又系隐性歧视啊！所以你俾歧视， 个别嗱，我 嗱香港人俾歧视啊！ 我咧就比较即系，我就冇乜所谓嘅。如果嗰个内地人咧，佢嘅广东话唔系咁灵光啊，咁我系好，我系愿意转为普通话同佢沟通。 即系你 特别系 曹仁超式嘅普通话， 特别系女仔啦。 你咪用啲曹仁超式嘅普通话， 唔会。 嗱，你呢啲咪又隐性歧视咯，女仔。 我有噶，我承认我系存在噶，系咪？系咪？以貌取人，我错啦。我系存在呢啲问题噶，系咪？咁我而家隐性歧视系咪违法先？ 唔系噶， 唔系咯。 同埋，喂，我觉得 联会主席周恩岳系咪想处理个问题先？ 佢就系讲今日讲隐性歧视。我嗱早几日发生呢啲咁嘅事件咧，即系孔令瑜事件咧，我都未去到咁兴嘅。即系最兴嗰个系林记啦，日日喺度，基本上一个钟头开四五个 post 喺度插啦。最兴嗰个系佢啦吓。咁我都想同佢讲，喂，唔好咁兴啦，费事俾人哋吓、有咩嘢捉住你咬住唔放就唔咁好啦。不过结果我冇讲过，但系我都未去到咁兴嘅。去到今日佢话隐性歧视呢四个字出现咧，我真系觉得黐捻线。喂，你同明光社啊，阿蔡志深一样，一 Q 样。明光社去心咪咯，喺呢个反即系恐同事件入边，道理唔够人哋讲啦。 於是有逆向歧視呢四個字出現啊嘛。喂，你個星真係孔令如嘅 stand for 蔡志森啊，對唔住啊，喺我心目中已經係等同蔡志森咁衰。點解呢，就話你唔道理唔夠人哋講，就整呢四個字出嚟搭人啊嘛，你呢個先黑人憎啊嘛，大佬。 呢個即係我諗呢個都真係好顯然係即係誰勝誰負，大家即係有機會聽返嗰段聲帶好清楚㗎啦。 同埋呢即係話佢哋嗰種所謂嘅大愛精神，又或者話佢哋係左膠、對唔住啦，我已經覺得唔係左膠。一個左翼呢應該咁講啦，左翼我嘅解讀啦，認為喂左翼應該充滿呢個對社會人民嘅關懷啦，充滿人民關懷，咁呢啲叫左翼。第二個問題係香港人喺水深火熱嘅時候，你選擇咗去關心新移民，你唔關心香港人喎，咁你談不上係一個左翼啦，亦都談不上左膠，因為成件事你嘅說法係同文匯大公係一 Q 樣嘅。 Yeah！ 喂，咁我點咁叫你做左膠？左膠我覺得侮辱咗左膠，你根本就係一個共匪，喺我嘅解讀啊。你同共匪係一模一樣，因為你嘅任何你嘅解讀，你嘅所有嘅嘢都係同文匯大公一樣嘛。而你選擇唔去關心香港人，結果香港人默默承受，不斷承受嗰個無止境嘅入境人流，係嘛？你都係選擇去關心嗰啲所謂嘅新移民，然之後仲要話我哋只係嗱最緊要源頭解明呢個咧，係一個提議嚟嘅啫。喂，政府應該。我哋应该提议政府试下谂下源头减民呢个方向，提议都出事啊，大佬！提议都出事， 都唔准讲啊！ 你提议都唔俾、啊， 佢又可能即系联想到啊 ，CY 梁振英嘅 源头减费 吓，咁佢咪即系有啲咁嘅联想。好啦，嗱，撇除呢一个咁嘅联想因素， 我想问你啊，联想我岔开少少啊，咪有《人民日报》大厦咪叫？金槍流嘅成碌金嘢、金嘅洋具咁樣㗎嘛。我可唔可以告佢性騷擾，佢令我聯想起洋具。我可唔可以告嗰棟大廈性騷擾呢，係咪你唔可以，即係你作為一個佢都算叫政治人物啦。 係 社運人物又好，政治人物又好，總之公眾人物嚟啦，孔令如係咪先。你唔可以咁樣去因為聯想而扣香港人口字㗎嘛。 即係而家我哋今日擺事實講道理啫。而家我哋即係有一個係關於審批權發還翻俾香港特區政府嘅呢一個咁嘅提議，其實攞出嚟傾咧，我覺得係好即係亦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時機嚟。 同埋 咧， 同埋對於 傾添， 絕對傾我而家冇，而家傾都唔得咩？而家係咪？ 同埋對於所謂真正新移民想嚟香港上面想嚟香港嗰一班，其實係好事嚟嘅。 係 因為可以你個審批權喺香港度嘅話，就杜絕到嗱，你知唔知上面好多人係好慘，佢真係好想嚟嘅時候，佢俾好多錢都嚟唔到啊！因為嗰啲人貪得無厭，啲官員貪得無厭。 即係有啲就已經係 嗰條隊排嚟排去都循環㗎， 我覺得 被地獄咁樣嘅。 等等先，因為即係根據今日嘅千禧年代，佢自己親身講咧，就係話佢哋都贊成香港攞翻審批權，不過個 condition 就係話唔可以減少呢個嚟講團聚嘅限額，唔可以減少單程證嘅數目，唔可以減少。呢個係佢哋嘅主張，係唔可以啊！即係你冇任何傾嘅餘地啊！ 咁咪有問題咯！ 即 係 同埋係即係新俾你頭先講嗰個話貪得無厭嗰樣嘢咧， 啲官員貪得無厭 一樣啦。嗱，因為佢阿孔令如講咧，就係話佢哋協助咗好多70多萬嚟港團聚嘅家庭咁多年嚟啊！咁我先唔喺數字上都 challenge 佢啦。咁根據你嘅講法就係話。佢哋話有98.幾% 嘅嗰150個嚟講都係團聚嘅。咁根據佢個講法就應該係咁啦，咁但係我相信我同你都見過，而毛孟靜亦都喺節目入面講咧，佢就話有聽親耳親眼聽過，就係話有個新移民，就係話佢用咗9萬定10幾萬， 13萬好似話， 10幾萬買個單程證落嚟。咁我呢啲我同你都一定有聽過，有聽過噶啦，係香港人都聽過。 你我未結婚嗰陣時啊，我俾人嬲過我假結婚啊，四皮嘢。同我大妹結婚啊！ 係啊，即係總之呢啲嘢我哋，我基本上我哋係香港人嘅都會聽過啦，因為係好撚耐。 我俾人嬲過你 啦，好撚多年噶啦嘛呢樣嘢。 我覺得假結婚係對我係一個隱性歧視。 即係呢樣嘢係事實嚟噶嘛。咁根據孔令如呢度講法嘅話，咁你點樣去 assume， 唔係你點樣去 guarantee 嗰九啊幾個 percent 嘅人 係 真係團聚呢？因為你幾多係俾咗錢買，而佢係唔係團聚呢？你冇辦法，你冇辦法 guarantee 到嘅喎。而根據孔令瑜嘅講法，係冇辦法嘅喎。唯一就真係好似毛孟靜佢哋咁，我哋攞翻審批權，我哋去幫你哋去搞團聚，我哋可以審批到你係唔係真係有團聚啊？你邊個户籍同我哋邊個香港人結咗婚？我哋去 verify 啊嘛。呢啲先係正路嘅團聚嘅途徑啊嘛。我已經唔同啦，我已經唔 challenge 你團聚有冇問題。 唔係，同埋我覺得作為一個地方啦，我諗文章都會同意你。譬如作為一個地方，你去引入一啲移民，你必須要即係團聚，唔係一個優先考，因為唔係一個擺最高嘅 priority， 絕對唔係。你係要喂。去到香港咁大嘅城市，你梗係睇下你 有冇辦法可以為嗰個地方做出一啲 係啦，需要啲咩人才，你去好好選擇性咁去引入移民啊嘛，應該係嘛？你唔可以話喂個個團聚為由啊，十三億都可以 係啊，因為你其實你講到尾，你講到尾團聚係以翻個人嚟出發噶嘛。咁雖然社會係以每一個個體出發，咁但係當你成個社會大體嘅時候，那個考慮嘅因素就一定係有冇為我哋嘅社會可以作出貢獻 啦。即係當話喂可以上去團聚噶，你上去團聚。人哋喺邊度團聚關你咩事？ 應該 啦，你要考慮翻個社會。 應該話係一個 additional 嘅條件，即係譬如話我同你，大家都係一個專業人士，我哋大家都係攞咁多分噶啦。但係如果我可以團聚嘅話，我多啲分，我個 priority 俾你優先，咁樣就正路。 好合理，唔係即係其實。即家庭團聚咧，好多國家地方都會有嘅。喺呢個名目之下，我唔質疑嚇、啊。但係而家問題咧，我認為係需要加入一啲先決嘅條件，一啲即係篩選嘅條件嘅。呢個喺任何地方亦都係如此嘅。咁至於譬如你優才、專才、投資移民呢條隊，從來都係開放過香港人，香港係從來開放喎。 非常 welcome。 你攞1000万出嚟，一定做到移民嘅喎。 係 係嘛？呢個而家 一定去到阿魯阿圖， 一定嚟到香港，一定去到你想去嘅地方㗎嘛。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有啲人，我哋而家就係唔知道所謂家庭團聚有幾多真真正正，好似頭先阿森比同埋阿森華都提到係嘛，係真真正正真係。純粹嘅家庭團聚，唔係利用咗一啲嚇、啊、國內嘅一啲貪污啊，或者一啲制度上嘅缺失，係用呢個途徑嚟香港啊嘛。 同埋我 諗製造一啲新嘅唔公平，亦都令到家庭團聚好多真正家庭團聚 其實永遠嚟唔到， 嚟唔到啦， 嚟唔到啦， 嚟唔到啊！ 或者就因為咁咧，佢哋亦都即係變相凝聚都受到影響。 因為真係冇錢買單程證啊嘛。 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好簡單嘅，你話。人哋咁樣係，即係我哋咁樣係一個歧視嘅話，你話新移民嚟，即係大國內新移民嚟係應該冇門檻，否則亦都係一個歧視嘅話，咁喬寶寶老婆都係一個歧視。 係啊， 即係好慘喎！點你非中國籍嘅外籍人士，咁你點解要有門檻咧？個門檻都要幾高下嘅喎，係嘛？咁係咪一個歧視咧？ 係啊。 系嘛？即系我覺得比較奇怪咯。 系啦， 喂，再講頭先啊，新比又想講未講完嘅，就係話即系啲新移民啊，即系你哋一路都話我哋去歧視佢哋啦。咁講到尾係歧視咁點咧？ 係歧視又點？我係歧視新移民喎、 啊。我又冇嘅。 啊，我知你好保，你 我知你好保留，你唔係好似我哋咁。 你好保險嘅，但係而家話俾你， 我真係冇嘅。譬如靚女，我真係唔會嘅。 唉、啊，屌你食屎啊！ 即係喂，我係歧視咁啊？點啫？ 唔系，因为嗱，即系讲到尾，阿森比成日都讲嗰样嘢，就系嗰个集体印象。我知道中国系有啲好人，中国亦都有啲系好高情操嘅人。咁但系集体嘅印象，你哋系扑街嘛？即系好似我同你啱啱 嗱嗱，如果王朔移民落嚟，我唔会歧视佢啊！ 屌 莫言啊， 系咪啊？莫言咁啊，莫言都一半一半啦、啊。唔系，我正想讲你话嗱，即系第一系集体印象啦， 同埋 第二、啊，喂，你而家。你一班人落嚟好多啊！我唔讲话有 talent 有钱嗰扎，有啲真系冇钱嗰啲落嚟，所谓团聚嗰啲，喂嚟到真系要千方百计攞咗综援。我唔系话佢滥用综援，而系佢冇技能嘛，又融入唔到社会，暂时可能要攞综援去 steady 好佢一段时间，先至叫做喺市面去尝试揾嘢。 而且亦都系唔去学习， 又唔去学习我哋文化。系嘛？又唔去学好广东话， 即系好简单嘅。 就算你有钱有才华又点啫？喂， 汤唯啊， 汤唯啊，郎朗啦、啊，嚟到香港攞咗个身份证拍咗走啦。你对香港有乜贡献？你同我讲郎朗嚟香港有乜贡献啊？吓，弹首歌系咪唔使我俾入场费入去听先？又唔系喎，系嘛？你有咩贡献？系嘛？咁呢啲种种啊，我系歧视你嘅。歸納咗呢啲種種嘅印象，我係歧視你，咁又點啫？係 啊，就啱啱啊，我同你啊搭巴士嘅時候啊， 成堆王啊走过嚟抢，即系我哋排住队，我哋同身边排一二，跟住成有巴士嚟啦，成堆王冲埋嚟，涌落个门口度，跟住我同身边都，哇，即系排到嚟做乜嘅咧吓？ 唔通唔通咁就 乜嘅？ 唔通咁就包容啦咩？叫我哋 系啊，喂，你包容啊？ 即系如果你长时间你孔令仪又好，叶宝林嗰班长时间叫我哋咁样乜 Q 嘢都包容嘅话。咁係咪對香港人亦都係一個歧視呢？香港人生活已經百上加斤，因為呢個水貨客呢、啊這個自由行加上埋呢個新移民，已經搞到成個香港人都叫苦連天嘅時候，你仲叫我哋包容？ 哇，真係㗎，你呢啲位 喂各位情何以堪啦、啊、 我真係冇辦法去控制到，我即刻立即係九秒九即刻用呢个反应，我已经系一个歧视嘅样出咗嚟，话俾你听，我好捻歧视你哋。喂，咁呢啲嘢系你哋去造成噶嘛？那个问题系我唔想啊，但系你哋咁样唔通我同你讲，唉唔系嘅，佢哋冇受过文化，我应该包容佢。喂，我做唔到呢样嘢，我相信只有天堂先做得到嘅。 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呢一节差唔多完啦。Last讲一句嘅，即系我想问下孔令瑜又好，叶宝林又好，移民同殖民个分别喺边度？你搞唔搞清楚先？喂，你而家根本嗰啲所谓新移民嚟咧，你又唔知佢有几多真系用团聚身份嚟？好多都唔系噶，我同新华亲眼见到噶， 见过 啦，听又听过，见又见过，好多都唔系噶。我买个证落嚟嘅，有啲净系喂，同埋嗰啲人系有份去中票嘅。喂， 啊， 咁你讲俾我听，殖民同移民嘅分别喺边度？而家根本系嗰班系。殖民嚟， 嗰班 系殖民我哋啊，大佬，系啊，殖民我哋香港人啊， 即系将个文化慢慢稀释，系嘛？ 系咯，又唔愿意知， 即系最主要分别， 又唔愿意讲广东话， 系嘛？ 系咯， 外国移民，喂，譬如移民加拿大，我真系要学加拿大嘅文化，了解加拿大国歌。 简单地啊，你唔识唱加拿大国歌，你落咗机都要饮翻罐 Canada Dry 啊，系咪先？系咪先？系嘛？唉，咁仲有咩补充冇就下一节翻嚟再 讲。下一节文章好似有惊天秘密要讲系嘛？ 吓、我 你唔好摆佢上台黐线啦，冇乱嚟啊！我有仲有下一次啊，大佬，我仲揾佢做嘉宾啊，下一节再讲啦。下一节讲咩？ 反应点啊？文章唔系讲咩咩？ 云观国事正经，世论时局变化，谈历史，论英雄，党国消息，主持柏刚。Anthony B 哥， 喂 ，Sally， 你下个月边度旅行啊？有 冰岛 去沟仔， 我被仔沟噶， 有我小魔女王 靓女 A 沙莉 出游沟鬼头，同大家分享一啲出外沟鬼仔嘅经验啊！ 耶、yeah ！记得留意啊！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嗜血的吞食，我哋要做嘅，并唔系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系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身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好，翻嚟第二节云端起义啦。文昌今日嚟到，梗系同你讲下啲财经嘅嘢，但我乜叉都唔识嘅财经。 我每一次呢如果即係即係做一做節目講真財經呢我都係入曬啲資料落個 iPad 度讀書咁讀返出嚟嗰啲啦。咁我乜都唔識嘅。咁就要問下你啦喂你好似有啲即係關於澳門嘅一啲 秘聞啊 秘聞啲地產嘅秘聞啊。 都唔算秘聞嘅呢單嘢其實即 係。係咪方向報佢哋賣咗㗎 一仔同埋 方向報有賣 嘅，州都賣過的、 哦，都賣過嘅， 係啦，都賣過嘅，即係其實主要都係同阿大樓劉聯雄有關啦。 阿蕭山都講過嘅喎， 係啊，喺迷米網係講過的， 哇，即刻賣廣告，嗱呢啲嘢識撈啊，呢啲識撈啊， 呢啲冚撈啊， 唔係咁我真係俾 credit 佢，佢係第一個喺呢個咁嘅公共空間度，將大臂嘅身份係。揭露喎， 系 吓，咁呢样嘢系要即系加许嘅，系嘛？你俾翻 credit 噶嘛？ 咁啊系， 咁 好忠厚嘅阿华哥啊嘛， 系 大臂真系好忠厚嘅华哥， 大臂华，大臂华，大臂华，唔系嗱呢单嘢即系讲一讲背景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大楼即系喺较早前咧。曾經被澳門不斷三番四次法庭出庭，即係傳召 佢 過去。 羅傑成都係 羅傑成啦，即係單嘢主要係涉及呢個怡海南灣，佢係澳門有一笪地啦，啲樓已經即係已經預售嘅添㗎啦，咁但係後來發現同呢個前公務司歐文龍案有關，因為嗰陣時歐文龍大家都知道佢貪污啦，期間係批出呢笪即係。地嘅，咁啊，然后当中亦都涉及啲贿款啦，咁啊，指涉到两位，包括即系大楼啦，香港嘅其中一位即系排名好前列嘅富豪吸引下啦，即真系过百万、过百亿啊，过百亿身家嘅。咁另外一位就系近几年亦都风头好响嘅南华班主啦，刘志成啦，系嘛？咁前排其實都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啦，其實就較早前大樓突然之間喺福臨門，你都知我每日都喺福臨門食晏嘅。 你又係啦， 我一兩次嘅啫，我食過一次。 仆街，我未去過，我去過鹿魚嘅，成日去鹿魚。 你上鹿魚啊？ 我上鹿魚啊！ 威啊，都係富豪飯堂啊！ 哇威啊！ 有咩用嘅鹿魚？鹿咁福臨門咁多嘢聽啊嘛！ 鹿魚有開槍， 係啊，係啊， 殺個。好犀利嘅话，直接杀人喎、 啊。系啊，我老婆成日话唔敢坐张台嘅。 哇，咁威嘅话，咁啊，即系事完就系阿大佬有一次，即系喺福临门突然间入手嗌啲记者入去，听佢讲古仔，咁啊讲翻，主要其实就系讲翻单喺怡海南湾嗰笪地嘅事件。咁如果有兴趣咧，嗱，即系今日搞唔切嗰个 YouTube 啦。如果唔系，大家上网揾翻咧，大佬咧好激动，即系手都震晒咧。咁樣係指控嗰位叫張子強嘅人物，咁、即係佢話呢位人物咧，比張子強嘅勢力係大1000倍，聰明10倍，咁、然後佢都話啊，我如果諗到開套劇咧，係諗住俾中南海嘅領導人睇嘅，咁、而嗰個主角咧， 黑洞啊，第二季嚇，黑洞第二季啊， 係啦，諗埋哇，個主角都諗到啦，張子強就揾阿大鼻。即成龙同佢老友成龙同一样名字，大鼻。而澳门咧，阿萧生都讲咗啦，澳门咧何厚华咧，即系前澳门特首同埋现时嘅政协副主席咧，就系绰号大鼻华。咁即系，如果 呢个系萧生讲嘅，你引述阿萧若元先生讲嘅啫。 如果系咁咧，就的而且 我帮你打定底先。 我未引述啊。所以 quotation 好紧要噶嘛， 引述萧若元先生讲，有咩事吓？ 唔系咁，你见到系真系咁。如果系咁，喂，咁呢单嘢系学大佬话斋，佢话呢个如果一样出嚟系世界头条嚟嘅。 但系个问题系，头先我哋食饭都讲过，即系你又提到，因为我唔系好熟呢单嘢啦。你提到呢个同呢个叫咩？ 私有产权 强拆私人 系啊，即系同物业产同内地发生嘅拆迁事件。 其实是同出一 节的。真是不遑多让的。你大家我们刚才第一节我们就讲了很多关于内地的问题啦。 不是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内地的 virus 来到香港。 是啦内地的这些的病毒来到香港。 劣质文化来到香港。 主要的发源地都是在内地嘛。即是包括这些贪污包括审批为什么可以有人给了几万十几万位有关系。可以攞提早攞單程證落到嚟，係嘛？咁內地其中亦都近年亦都發生咗好多群眾事件啦，亦都有所謂嘅拆遷事件。拆遷事件的意思就係即係話有一笪地，政府咧就要強制收翻佢，咁嘅方法就係可能做咗啲基本嘅補償，但係有啲人係唔願意離開嘅。 咁嗰啲一向一般就被稱為稱為釘子户啦， 即係補咗錢俾佢唔願意離開。 係啦，有啲係有啲個別係補咗錢，有啲可能唔知咩途徑冇辦法俾到錢佢啦。 哦、 即係、 哦 okay、 即係可能個政府嚇忽悠佢咩都好啦。OK， 總之嗱，釘子户如果突發地咧係私人產權嘅，可能好似係啊上海姑爺阿、啊、羅康瑞嘅，佢、 嗯、 有上海有多笪地咧，就因為拆遷進度好慢咧，拖累咗佢嘅瑞安系嘅股份嘅表現。 嗯、 即係包括啊，點樣樣平整土地啊，收翻笪地等等啊，都係受到呢啲障礙嘅。但係 我諗起香港啊，姓田嗰位先生啊，田先生啊，都係咁、啊，因為嗰啲樓咧收下收下咧，因為佢收唔齊啊， 係啊， 變咗就喐唔到層樓啊， 係啊， 夾住曬喺度啊嘛， 係啦、啊，即係所以即係呢個就係香港， 所以就有殺人放火金腰帶出現 咯，係咯、啊啊啊，即係所以點解強拍嗰、那個即係門檻咪降低咯，由九成降翻到八成啊，咁啊令到嗰度原本就變得更加容易嘅。咁而家講翻即係內地個情況嗱、即係喺如果私有產權，譬如阿羅康瑞咁，可能就遇到呢個問題。 嗯、 但係如果係政府咧，地方政府要收翻笪地咧。 嗯， 咁就好多方法啦，咁、啊、你即系如果你哋 打横嚟都得啦， 打横嚟得啦，冇错，内地就好多啲新闻啦。你见到点解会出现？ 瞓瞓一觉，整下推土机嚟推冧你间屋啊！ 系、哎， 系啊， 你唔肯走，直情攞推土机得拦腰，吓兜嘢攞块攞个吊臂嚟插死你，直接打死你都有嘅。 系啊， 啊，铲平成间屋啊， 派啲农夫入嚟强奸啊，咁样咯， 吓、啊，派啲。唔係農夫嘅，即 係我諗嗰啲係農夫， 唔係農夫嚟嘅，可能係一啲黑社會 勢力啊、 城 管啊 嗰啲 咯，都會係農夫咯，屌！ 咁呢個情況，唔係喺城管，或者喺城本或者喺黑社會分子之前，可能就係農夫嚟 啦， 係啦，我係兜翻啦。咁你諗下，喂，如果係咁，你所以點解你近幾年你見到好多所謂拆遷事件，你見到有人自焚嘅？ 係啊， 原因就喺呢度。 喂，其實即係。中國特別多嘅喎，嗱以前咧，我七十年代大啦，就好多時你見到美國反核示威都有自焚，但越嚟越發覺咧， 即係主要越戰嘅時候， 係啦， 因為越南信奉佛教嘛，有僧侶就覺怎樣樣自焚 咧，直頭係嗰陣時， 好痛啊， 係啊， 嗰陣時直頭美國有人學嘅，佢三里島輻射洩漏之後咧，啲人反核都無端端走去玩自焚，但係整下呢個自焚民嘅文化咧嚇，呢個行為咧變翻得。為中國獨尊 喎， 而家得中國啊、西藏啦，同埋呢啲即係俾城管逼迫啊，嗰啲就真 係自焚。呢拆遷事件嘅呢啲咁嘅嚇苦主就係自焚。 但係即係我都係覺得你信佛嗰啲都話咁，但係你一般冇信仰嘅即係自焚咯，即係我梗係焚咗你先啦。 唔係，我哋唔係好明點解佢哋嗱，你有勇氣去自焚，點解唔同嗰班友 攬炒咧？ 係咯， 我都唔 呢個我係好唔明。 呢個係值得探討嘅。 就會唔會係因為佢覺得即係一個人攬炒誒唔夠力量？揾多幾個攬炒， 梗唔係啦。 但揾多 一個攬炒之前咧，記得上海有位姓楊嘅仁兄係衝咗入去 自爆嘛， 入咗去係啦，自爆又有衝咗入去嚇、啊、公安部喺度斬死十幾個公安都有㗎，係、被奉為啲網民奉為 人民英雄， 人民英雄㗎， 係、哎、即係同香港徐寶哥一樣啦、啊，都係、 哦、 都係 都係英雄情況就 唔係呢個呢個係我 啲難， 我都認為係一個英雄嚟㗎，徐寶哥 特殊嚇、啊，基於某啲 幾拉小心啊文章， 我真係基於思維，譬如喺內部提晉升唔到啊等等啲理由嘛， 係， 但係譬如你被生活被呢啲咁嘅制度逼迫嘅，咁情況好特殊啊。 其實佢都係啊， 又或者係可能我覺得， 終於水深火熱， 我可能覺得內地可能覺得，如果你一條友入去攬炒咧，有機會攬炒不成，仲要影響到家人，但你自焚就冇啊嘛，自己自焚引起公眾關注，屋企人可能未必受罪啊嘛，係嘛？ 但係呢個係好痛苦嘅， 好痛苦啊， 一種即係絕頂。終極嘅控訴嚟嘅，咁但係呢個情況喺內地係越嚟越多啊！咁你都諗下個情況係幾值得關注，因為呢個自焚嘅情況係正正反映嗰個地方好大嘅壓迫喺裏邊啊！係啊，呢個係呢樣好值得關注嘅。呢一類嘅拆遷事件咧，而家譬如大樓或者涉及大備嚇嘅事件咧，而家就喺澳門發生緊。 嗯， 嘅事源就係、是。大樓嚇、啊，你話我約略講個大致情況啦。咁啊，詳細情況其實上網你可以追索翻嗰個成件事嘅。咁、即係自然就係大樓嚇、啊，即係喺較早前用廿幾億啊投咗二三十億攞笪地啦。嗰、度就係而家怡海南灣地盤。 咁當中涉及啲濕腳嘅費用嚇，咁、嗯啊、會俾咗當時嘅啊公務司啊，咁誒誒，咁、啊啊、然後咧，笪地冇耐咧，而家就變咗成五六百億啦。 嗯 ，OK， 但係喺比較早嘅時間咧，其實係有人。呢、這個人咧就係即係大被通過中間人， 嗯、 就同阿大佬講：喂，笪地咁啦，你五六十億咪俾我咪得咯，係嘛、 嗯？ 我用五六十億同你買咯。咁、嗯、大佬當然拒絕啦，因為覺得笪地好有潛力，咁啊梗係拒絕佢啦。咁、 嗯、 啊事後佢就俾出現咗呢單咁嘅官司啦，嚇、嗯啊，即係受賄啊，即係賄賂啦嚇，咁啊歐文龍咁樣咁啊， 但佢冇過去啊。佢一路唔過去， 佢唔過去， 過去死緊噶。 佢 唔睇到 佢。如果基於即係大樓而家講嘅古仔咧，你要明白點解大樓唔會過去啦。 嗯。 咁後來咧，中間人即係大樓有多官司之後，中間人咧再同阿大樓講，叫佢你而家可以都俾笪地俾某人，咁可以確保你冇事， 嗯， 無罪， 嗯。 咁呢個時候大樓慶啦， 嗯。 啊，咁咧幾慶咧，真係可以睇片嘅、嗯。大樓就話：我唔怕死嘅。 嗯 吓， 放 埋而家唔系死唔死问题啊，佢俾人揸春袋啊嘛， 而家系死的真系 痛啊嘛， 而家真系死啦、啊！你谂下，即系假嗱，佢一路咁梗系痛啦，但系痛一般嚟讲，你俾咗笪地， 啊、 收翻少少钱， 嗯， 输几百亿， 嗯， 俾咗某人，咁你个春袋咪唔痛咯， 嗯， 系咪先？ 嗯， 咁你咪唔，咁但系而家你系唔俾我，你咪碾到最后春袋爆咯，然后你就死咯，系、 啊、 嘛？ 咁、 啊、但系大佬一决定系。採用呢個方式喎、 哦，即係鐵當弓，你練啦、 啊，你練 啦， 佢就話 膽你練緊爆佢， 佢就話好憤怒，就係意思就係話點解，即係佢，所以佢咪而家出嚟爆呢單嘢出嚟咯。 啊， 如果呢個事情係真係屬實嚇，係攞即係學阿蕭生話齋，喂，真係涉及大鼻何厚華嘅話， 嗯， 點解大佬要話要俾中南海嘅最高領導聽？ 嗯， 點解之前曾經喺北京嚇？啊揾李麗君啊等等去揾過啲托去見國家力級領導人喺中南海，想揾人幫，都冇辦法。 喂，但係 你可以諗到，喂呢單嘢冇可能喺澳門有人可以隻手遮天嘅。 但係如果今日澳門就聽日香港嘅咯，隨時 呢個就係令人最擔心嘅地方。 係啊， 所以如果你結合呢一層，喂，我講真，歐文龍當時。貪污受賄時期間批出的土地，你自己可以數下有多少笪。 嗯， 嚇、啊，咁如果係咁，即係我咪覺得呢單嘢喂，咁佢係咪有賄賂？一定有。 嗯， 係嘛？咁但係大家都順勢答答話，如果我有俾錢，嚇、啊、我絕子絕孫。 嗯。 咁啊，蕭生已經做出咗分析啦，即係唔係佢直接俾錢啊？ 系 咪先？ 系咁唔会，如果唔系，点会咁口响咧？ 吓系啦，咁你都可以信嘅，因为啲嘢唔需要有钱佬做噶嘛。几百亿唔通湿碎俾两千万散纸俾人咩？ 嗯， 系嘛？ 嗯， 李嘉诚吓俾泊车仔都俾一千蚊啦，啱唔啱先？你冇理由，你冇使十蚊廿蚊咁噶嘛？唔会噶嘛？好啦。咁你摆到呢度，喂，你摆到呢个层面 系。 喂，如果呢单嘢连最大楼揾个阿郑家郑即系阿童叔嗰一系帮个手， 吓、 啊，而大楼有几百亿身家富豪， 系 佢都完全冇办法，要最后用媒体嘅力量去单打， 嗯， 吓、啊，咁你就知道，似乎呢件事唔单单系大秘话， 系啦， 嗰个层面嘅嘢咯，可能。 有再高咧， 再高啦， 层次系真系喺上边啦， 在上边啦。嗱，呢个都系萧生分析嚟。 嗱，系得噶啦，你每一个一句咧，都会 highlight 住萧生 call from 萧若元。 系啦，嗱，喂，咁呢个的而且确， 咁系都估到啊。 你谂到啦， 都唔使 call from 萧若元啊嘛。即系咪先？如果你系唔系去先牵涉到咁上层嘅，使乜搞咁多浮飞要用传媒力量咧？ 咁真系可以，真系好得人惊。如果系咁， 系噶， 澳门发生咁嘅事， 好快到香港，尤其是喺 CY 揸旗嘅时候， 香港可以噶，系咪？即系如果有人话可以话你听，喂，你搞掂咧，法院就可以，你冇事。香港法庭就未去到咁嘅程度，但系。嗯， 几时会 好难讲喎、 啊。系啊，真系好难讲噶。 包至今都退咗休啊，你点守啊？系咪先？ 的而且确啊。 而家余国强瓜仔嚟， 即系人都知喂，龚如心嗰单事件 系啊， 遗嘱案最终、嗯、啊。呢啲都係 urban legend 啦，我唔係百分百。 香港嘅十二路漢事件啊嘛， 係啦，四路漢事件係嘛，即係有係有人求助國家，同國家講我會捐出所有財富。 嗯， 咁你將遺囑咪最後打到出去，咪係真嘅咯。 嗯， 係嘛？如果唔係你就假遺囑案，你就要坐噶啦、嗯。李柱銘安當時係代表律師嚟㗎。 嗯， 係嘛？ 咁啊， 係要咁樣樣先咁。喂，呢、這个唔系有政治嘅考虑喺里面咧。 嗯， 如果真系涉及一啲好重大嘅嘢咧，我相信系有嘅，有影响喺度嘅。 嗯， 咁澳门而家发生紧咁嘅事，香港随时出现过。点解你谂下？喂，咁点解李嘉诚要离开？ 嗯， 咁你又开始理解？如果 是所以就 是、你觉得理解？ 因为而家佢又俾人链春袋啊！ 李嘉诚同习近平都好老友嘅， 嗯， 影晒影晒相，你见到系最真系飞过嚟啊，飞过去揾阿习近平倾。习近平曾经都要求阿李嘉诚支持阿 CY 嘅管治嘅， 嗯， 佢哋关系系亦都系而家立习近平同。李嘉诚关系都系远胜于香港嘅其他一级富豪、一线嘅富豪。 系 佢对习近平嘅了解，亦都竟然都促使，即系都阻止唔到佢而家。当然啦，有人话李泽钜嘅影响， 咪会唔会因为太了解，所以要撇咧？ 我觉得系，呢个系值得，即系我觉得系深思咯。 因了解而分开啊， 系嘛？你谂下，如果你结合埋呢样嘢睇， 系。 哇！咁哇，连几百亿嘅大孖沙都随时咁样俾人清袋、啊。 嗯， 连春袋，连春袋出，你真系告嗱大楼唔过去，考你唔入， 系 入罪成，冇引渡条款，香港我唔过澳门一世冇问题。但系假设大楼有一日搭飞机吓、啊、 穿过个领空 嘅 仆街， 穿过呢个欧盟领空吓，同、啊、葡萄牙，因为同葡萄牙前葡萄牙殖民地吓呢、啊這个澳门有任何吓、啊、引渡条例条款吓系、啊、符合嘅国家，喂，咁佢就系咁噶咯。 嗯， 好大镬嘅事， 好大镬啊， 好大镬、 啊。所以我又唔系好明白，喂，其实呢单嘢咧，即系除咗阿萧若元同你讲之后，真系冇乜人讲噶。即系其实香港 佢真系唔敢讲， 唔系同埋你 真系冇乜人敢讲， 唔系都系冇乜人关注啊！呢单新闻唔多人讲咯， 啲人理解唔到嘛。因为第一，佢哋啲人都估唔到大鼻系边个。 系， 佢以为即系张志强咁，即系黑社会啫，系嘛？讲到咁夸张做咩啫？ 我以为谭炳文啊，可能个鼻都好大。 系啊，佢以为澳门谭炳文啊，系啊， 系咯、啊。 哇，但系喂，而家原来牵涉国家级领导人、啊， 你唔系 亦都系涉及杜琪峰黑社会里面讲最大嘅黑社会、啊。 喂，听你咁讲， 系咪先？系咪先？ 当你楞翻阿李生嗰个层面去睇，其实真系几鬼惊嘅。如果楞翻 啊， 系咯。妖，即系都系回归翻我哋一句，喂，真系要占中要出嚟。 点解使？真噶，真噶。 唔系个问题，你出嚟个意思系，喂，你想拨乱反正嘅搞啲嘢， 令到控制啊？ 亦呢个其一啦，其二你起码喂，即系肯定翻香港人系香港个地位，香港个定位喺边度？你起码喂，香港最优秀嗰样嘢就系你法治啊、司法啊、所有嘢啊。你而家喂，逐渐系俾上边啲劣质。文化啲癌細胞侵蝕嘅話，好大鑊喎！即係如果香港人透過佔中，其中一樣可以出嚟就係企硬，我哋需要嘅係廉潔嘅社會，我哋需要嘅廉潔嘅法治，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咁啊，係嘛？即係 呢個係㗎，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喺較早前，譬如特首選舉、嗯、啊，即係同唐英年同埋梁振英之爭裏面、嗯、其實已經俾人過咗一洞㗎啦， 係 嘛？呢、這個好明顯。 喂，但係如果咁講，如果呢單嘢喺富豪界，其實都應該好震撼啦。咁講嘅話，喂，咁嗰班大孖沙仲使乜咁反佔中？喂，應該我覺得趁呢啲好機會出嚟 更加更加搏一鋪啦。 冇辦法，即係喂，幾多富豪嘅資產同內地息息相關啫？ 嗯， 幾多係香港嘅地產啫？ 嗯， 去得設資去得邊啫？ 阿鲁瓦图咯， 系嘛？李嘉诚喺香港嘅投资真系占整体为和和安都唔够两成，而家即系吞到， 嗯， 佢最有条件噶， 嗯， 其他人咧， 嗯， 系嘛？ 嗯， 你谂下啦，咁所以即系，系啊，李嘉诚同其他富豪真系唔同嘅，咁你亦都之前亦都有出嚟提过，喂， 李嘉誠都講過一啲説話，係你哋聽過都話，包括話我會即係投資李澤鉅又好，李嘉誠又好，投資於嚇、啊、自由， 嗯 嚇、啊、有法治嚇嘅、啊、國家嘛、嗯啊，民主國家嘛，都提過㗎。 嗯， 其實對佢嚟講，原本係一個傷害嚟嘅，而家就變咗係即係兩害取其輕嘅。即係如果你 係啊，梗係啦，佢唔係佢外邊嘅監管唔會少㗎。 一澳洲啊，香港好多啦、 啊。你見到有時真係罰，又罰佢壟斷啦、啊，罰佢逃税等等問題㗎。 咪早上個禮拜 碼頭嗰陣時咪係咯。 係、啊、早上個禮拜已經有單新聞話佢唔知喺邊度又俾人罰錢啊嘛。 係啊，喺、啊、外國監管唔輕鬆㗎，但係點解都要離開咧？ 嗯， 係嘛？咁你個資計下條數喂， 俾人罰都抵啊！ 罰都 喂，你起碼唔會一夜之間清袋喎， 都係你噶。 起碼你唔會一夜之間，即係無端白事乜都冇喎。 係啊，而家你譬如習總而家玩緊無阻復興、啊， 佢驚㗎，大佬真係驚、啊。 哇！真係推而廣之，真係好危險、啊，唔係講笑、 啊。係啊， 即係而家我覺得就係香港人仲未意識到而家周圍發生緊嘅係幾危險一件事。 其實唔係嘅，我哋咪意識到咯。最惨系我哋都系香港人，我哋咪意识到咯。屌乸，即系出边唔系啊嘛，最惨。 我希望真系啱，你系有道理嘅，但系听到呢个节目嘅系好少数嘅人嚟嘅。 都唔系啊，阿 Spooky 上一集几多人听？都唔系好多人听噶，我哋。 咁啊，希望真系越嚟越多人听啦。即系呢个呢啲咁嘅节目，即系呢啲咁嘅节目系好需要传。 听完 警醒，真系警世嘅呢啲。 梗系啦，梗系啦。 听完风也萧萧，点都要听下云端起义先啦。 再叫风下萧萧咩？ 系嘛？ 逍遥游啊！ 即系证明我唔系听众啊！ 屌， 证明我冇听咯啲皮。 咁你唔啱啦嗱， 我冇时间。 我有听迷迷噶， 迷迷最值得听就系逍遥游。 哎呀，唔怪萧 山系香港其中一位最前沿嘅意见领袖，你竟然唔听？ 唔怪 最睿智啊！ 唔怪之得啦，我喺度爆料啊！阿林宇阳唔复我啦，因为你知我冇听啊。唔Q 你喎， 咁我听男人老狗， 我冇啊，我都冇。 我有间中有听星期五号女嘅。 OK， 好，喂，咁啊，系咪我哋今日开三只定开两只啊 ？Spooky， 两只啊，两只，咁啊，喂，继续讲埋原本第三节应该讲嘅。 好啊， 你都叫做即系曾经喺呢个即系 全部大打滚啦， 贴近呢个中央嘅 贴近中央，我冇。 唔系贴近呢个中央消息人士嘅，应该话贴近中央消息人士嘅圈子嗰度游弋过啊！喂，佢哋你收到啲咩风啊？ 即系讲噶啦，两个层面啦。我就曾经都服务过啲传媒机构，同内地关系比较亲密嘅。啊，呢个一个层面。第二， 我哋见你成日食饭，收到啲咩风 啊？第二嘅层面就系我都有啲内地嘅。即係中間人嗰啲、或者嗰啲諮詢架構嘅人咧，會落嚟都間唔時都揾我食飯。 其實係咪想係咪係想收風嘅？ 唔多唔少，佢哋有個考慮就係希望即係雞俾打人牙較軟啦、希望可以即係請下你食下個飯啊嚇，咁、會令到你對內地嘅取態、批評嘅取態咧可以。收翻啲， 但系喺你工作嘅环境入边都好收敛嘅咯。 嗱，嗰两个层面啦，私人 你想唔收敛都得。 私人咧就咁，我就唔会嘅，即系人哋有饭俾我食咧，我系好乐意食人哋请嘅饭嘅。呢、个我唔需要有任何交换条件嘅话咧，我不嬲都好乐意食饭嘅。除非嗰餐饭话我请你食咧，你又要点点点。 有冇请你去嗰啲咩荔枝庄一日游啊？ 冇，未有资格。 哦， 吓冇资格，唔系内地翻过一次， 系 啦，即系去过，即系内地佢带，即系带过我两日到啦。 咁你肯定系好检点啦，如果唔系又惊俾人揸春袋啦， 呢啲梗系啦， 到时有道理发火啊， 呢啲梗系啦，系咪啊？咁另外一个层面就系、喂，我即系喺传媒，始终喺传媒工作啊嘛， 系， 咁我真系见到而家即曾經傳媒工作真係見到好多，即係時下一啲嘅情況、包括喂，譬如我以前即係曾經服務嘅機構，喂，你一寫有啲敏感議題，國務院新聞辦真係會叫你收翻嗰條新聞喎。 咁緊要？ 係啊，即係如果即係我試過一次係 即係引述呢個紐約時報。 你唔引述環球時報出事啊？你引述環球時報冇事咯， 冇乜嘢， 即刻冇事咯。 真唔住，即係我真係，我係真係揾啲真係 引述熱血時報都冇事啊。 啊，咁好難講 呢個就 嗱啦，哇，新聞即刻咁笠嘅， 呢個好難講啊。 唔係，因為我嗰陣時主要係財經新聞啦，熱血時報呢方面 coverage 比較少嘅。 咁啊係，但係金錢施主你喎， 係咯。 唔系呢个唔系佢哋主要嘅议题嚟噶嘛， 系 系嘛， 系 即系你识唔等于你讲噶嘛，系咪先？ 咁啊系， 系嘛？你教识春宫图咯，你教识好多。 哦，我冇讲， 你唔会讲，你唔会讲噶嘛，你识嘅唔会讲噶嘛，有需要你先讲噶嘛，系嘛？即系呢啲系好似秘技咁样，需要嘅时候先笑噶嘛。 系 咁，你谂下喂，我有一次引述《纽约时报》，咪上年咪有一单，上年头，今年年头啦，温家宝咪有一单吓平安保险嘅事件嘅，咪变成风雨嘅。咁我曾经就引述过嗰篇报道，咁结果就被国务院新闻办警告嘅。 系吓，喂，但系头先引述阿萧若元嗰啲会俾人警告啊？你都引述喎， 一阵间门口应该就有人， 唔系啦，因为 有个大鼻企喺度。 香港都好多大鼻嘅，但系唔系问题咧，因为我以前服务机构咧喺内地系有刊发新闻嘅， 嗯 ，OK， 即系佢内地有攞牌嘅， 但佢睇唔睇到啊？你引述嗰啲嘢，佢内地都睇到嘅， 咁会内地会出到嘅， 哦，咁啊唔怪之得咯， 即系跟住其他嘅网站都会转载嘅， 嗯， 新浪啊等等都会转载嘅， 嗯，哇，随时出事嘅，如果俾你 就所以 走漏眼嘅话， 所以就咁出现咗咁嘅情况。 就好似之前梁振英请辞咁啊，随时出事喎，一走漏眼就 嗰个明报嘅问题。 咁啊， 啊嗰个就嗰个就 Floyd and Sleep 啦，吓，即系佢弗洛伊德漏口啊，自己讲忍唔住讲啦。 系 唔系我唔系我系引即系纯粹引述系一件事实嚟噶嘛？《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事件吓，然后个当日有啲股票真系大跌，系嘛？同温家宝涉及温家宝自己股票平安保险啊、等等呢一扎股票系下跌，客观现实嚟嘅， 嗯， 系嘛， 都唔得 吓，咁即系因为我都系公职斗份量， 系吓，咁啊息事宁人啦，人少句咯，系嘛，即系心谂，唉，咁啊有人少句咯， 唔系，即系我真系， 唉，咁收翻咯， 收翻咯。 啊、但你是不是因为长期是这样所以就即真我个性就豁出去，当 然有很多原因的，但是我即是告诉你这些就是要生生的例子，香港的传媒怎样受到内地 但有个即有个是已经是不是 urban legend 的，大家都是真的，就是说今个月其实是有一笔所謂維穩費来到是搞定香港的传媒，你早个零礼拜前几晓峰都成巴拉大队闪咗啦，出去发展新媒体。 即系你讲刘青源 系啦，咁啊发展新媒体。喂，究竟呢件事你有冇收到啲咩风啊？系咪真嘅咧？即系咪因为出边已经当真嘅啦？即系嗰嚿维稳费我嚟搞针对全。 你讲得多嘛？ 唔关我事。 我呢单嘢我就真系呢个真系市场传言嚟嘅，我真系冇暂时我冇。 但因为我个睇法咧就系、是，喂，你个。所谓维稳费搞传媒，香港仲有咩传媒俾你搞？咪就系得信报啫嘛。 唔系，咁你前排王浩买都市日报2亿啦。 喂，咁啊，咁啊系， 系嘛？你谂下啦，喂，香港仲有啲传媒的而且确 咁，但系嗰个系前排，好前排啦。呢个金牌代理人， 唔系啲持续做噶，譬如亚视咁都，其实最后都需要有人去接管噶，系嘛？呢、這个就出现紧嘅。咁你近排咪传媒王维基有意倾咯，系嘛？ 嗯。 价钱倾唔掂噶嘛？ 但王维基 一定有人会继续去即系负责去做去承担呢啲咁。 但我又觉得王维基嗰 part 又唔使担心喎，其实即系佢我唔知佢哋担心咩。王维基都唔会乱嚟，即系顶笼都系拍下剧嘅啫，佢唔会搞啲咩新闻节目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基本新闻都有嘅，但系嗰个佢已经讲到明唔系主打嚟。 系咯， 咁呢、這个佢都希望安心尽快攞到个牌啦。 嗯， 吓，因为的而且确呢个就控。是王维基冇办法控制的，亦、都令到他为什么之前出现裁员的情况， 咁 呢个肯定是在他算盘以外的事嚟的，咁、香港的传媒的而且确就是承受紧呢一方面啦，最高层的就是 on and off， 譬如之前张建波 歌壇傳咗出嚟啦，即係幫人，即係幫啊去當幫，即係中間牽線安排飯局，嚇、等啊等啊，即係嚇中間人咁去見民主派、泛民，咁去統去統領去統戰啦嚇、統戰佢哋啦嚇。明報嘅總編輯張建波係前總編輯，係做呢啲嘢嘅喎，嚇、即係好多傳媒人其實喺度做緊。唔多唔少啦，即係好多好大名啦，攞甚至攞埋嗰啲水牌啦，銅紫荊啊、銀紫荊嘅、好多都你聽下佢哋言論，你明白我的意思噶啦，即係佢哋唔多唔少喺佢哋嘅任職機構，喺佢哋嘅喺佢哋嗰個職位嗰度咧，係施加緊影響力嘅。 但如果咁睇， 亦都係即係近排你都可以視之為一個咁嘅。另外一個咁嘅， 但如果咁睇係即係我咁個悲觀嘅話，你基本上傳統 係悲觀㗎， 傳統媒體嗰種玩完嘅，即係你話嗱，我唔知佢哋加盟，即係準備加盟開發一個新媒體啦，即係啊，由青年佢哋話搞一個新媒體啦嚇 ，D 一百咯， 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唔敢肯定係咪 嚇， 即係唔敢肯定係咪，佢哋可能又搞啲其他嘢啦，咁但係起碼即係有一樣嘢，有一個好肯定嘅信息就係話，喂，傳統媒體即係唔好話咩啦，蘋果。都一時時啦，都滲透得好犀利啦，係嘛？即係基本上你睇主流嘅傳統媒體已經係唔使睇噶啦，基本上玩完咁滯。但如果你話所謂嘅新媒體，譬如你網絡媒體，喂賺唔到咩錢咪最慘？你點樣開拓個市場啫？你最慘你做網絡媒體，譬如喂主場新聞咁，你幫主場新聞寫嘢投稿冇錢噶嘛，大佬？ 但係點擊就即係係啊，呢、這個就係客觀現實啦。 即係我唔係怪佢嘅，而話即係喺咁嘅心態。你作為一班即係唔甘於屈服喺而家被收編嘅情況之下，出咗嚟嗰啲人點謀生咧？即係呢個係真係餓死書生嘅喎！而家個情況 係 悲哀嘅。 我覺得最衰嘅樣嘢咧，就係佢經常性咧，就係去原段 call 人哋嘅新聞，然之後就加一兩句嘅叫做分析啊，或者 我哋講主場 係評論咁樣，咁啊係當一篇嘅新聞啦。咁但係你係完全係掠奪咗人哋嘅資源。喂，大佬，人哋做一篇新聞，要做幾多 research， 要派幾多記者去採訪、影相各樣。你一句唔該咁啊，都有啲就有時有啲就叫好嘅，就叫話接翻邊篇新聞係邊篇出處。 其實要嘅， 一定 啊， 唔一定啊，佢唔係篇篇有 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 quotation 呢啲嘢一定要做嘅、即係如果你引用緊人哋嘅新聞， 但 假設人哋新聞係有錯嘅咧，係嘛？咁你一齊錯 嘅咯。但係大衞嚟睇，而家真係餓死民人嘅喎。即係如果咁搞法， 係噶。 佢係即係我諗最卑劣嗰、那個手段就係呢一樣嘢。你變咗真有啲人想出嚟去發聲啊，唔甘於俾你屈服，但係佢謀唔到生啊嘛。佢咁樣喂，咁我寫稿我都要有稿費㗎。 呢個就係嗱，頭先我提過第一個層面就係上層咧，好多已經被統戰啦。即係無論係傳媒機構嘅話事人，甚至係嗰個金主好多係政協嚟嘅。呢、這個頭先我哋講過好清楚啦。頭先你提過的第二個層面就係、是、喂謀生唔到喎。 係啊。 但係你近幾年份，你發現有一批新力軍加入咗傳媒嘅，就係、是、一啲內地嚟香港嘅。即系读书啊，留喺香港工作嘅一啲毕业生， 你有冇接触过啊？ 有啊，我过往即系特别 系咪好似假选型咁嘅样嘅？ 有啲好啲，有啲好多好过假选型嘅。 啊，嗰啲 A4 汤唯啊，人哋话 我未见过， 我见过一次， 希望见到， 我见过一次。诶、哎，我啊觉得融资族粉啊，真系 咁，即系嗱，当然啦，呢一班新力军咧，其实系。好多內地係即係佢家庭環境係唔錯嘅，咁、你講真喺內地讀書讀到上去咧，你知內地好多學費啊，你乜即係都要有翻咁上下本錢嘅、特別係嚟香港咧，譬如生活費嗰扎咧，你估真係攞個係攞賽馬會獎學金咩？唔係噶，好多真係內地佢哋家庭供養俾佢哋，哇落到嚟。租个大嘅单位读书，然后留喺香港工作，够七年嘅时候攞身份证嘅，好多系咁样样嘅。 但系佢哋喺呢个行业嘅从事嗰个态度点样？把关方面 系啦，呢、这个正正就系我要讲噶啦。我有同即系我系有切身同工作嘅，同佢哋工作嘅经验嘅。咁我通常都系用普通话嚟沟通，因为我都讲过啦，即系我如果佢系内地人，我系好唔介意用普通话。 沟唔沟到 可以偷嘅，但我冇偷。OK， 咁我讲讲翻个情况。 哦，你隐姓歧视。 哦， 你隐姓歧视。 唔系咁啦， 人哋唔够靓女， 沟通到，咁你系咪个个都偷先？ 我唔知你啊。 你对唔住我，呢个个风格唔同，系嘛？有啲人个个都偷嘅，系咪？咁我唔系咯。 我知。 OK， 好。嗱， 唔系有啲人中意扮第二个人去沟女。马金英啊！我都系听上个礼拜金英讲嘅嘛， 我都系听金英讲我先知嘅啫。 系咯， 咁你大家 PM 唔系，但系你扮偷，始终都有一日俾人拆穿噶嘛，系咪先？ 咁佢谂住呢个世界冇乜人睇呢个幽游白书啊嘛，唔熟悉啲人物啊嘛。 咁幽游白书系真系好套好旧嘅， 好旧啊，冇乜人睇过啊， 漫画嚟嘅系咯。 系 咁讲翻呢班内地人。第一，佢哋係可以甘於收低嘅人工啊，比香港嘅從業員低嘅。 哇！呢、這個仆街啦，即係做爛屎噶。 係啦，冇錯。第一，佢哋又願意收低啲人工，因為大家可能覺得工作證啊要公司搞啊，或者覺得喂為咗確保一份工咧，佢哋願意低啲。 喂，成 係啊，係事實嚟嘅，係事實嚟嘅。係啊，即係假設一般香港可能 ask for 要求10,000蚊，因為我真係請人，我知係嘛。佢哋可以8,000-9,000都得噶， 佢自己自愿减嘅，即系 佢可以接受一个 expected salary 可以写呢、這个。 哦，哇，通常我 expected salary 写高啲噶，唔系写低啲。 你好，你咁贵， 咁你贵啊？我乜贵到而家冇嘢捞，所以 唔系你唔捞啫， 系 咁即系有咁嘅情况。喂，第一佢真系顶难事， 嗯， 平。第二，工作能力客观上条件好多都系内地系读唔错嘅大学， 嗯， 你都知内地要读到重点大学。都要有啲功架噶嘛，真系读，真系反应啊，语文能力啊，英文啊，都好过嘅，好、嗯、有机会好过香港的学生嘅。 嗯， 咁技能方面又抵，又平又抵用。OK， 第三个层面，呢、這个咧正正我觉得系传媒工作方面咧，呢、這个行业里边嘅第一个，我觉得除咗上之外咧，下边嘅问题，因为呢班内地嘅从业员咧，内地嚟香港嘅从业员咧，佢哋内心。始终因为潜移默化喺内地接受过一套教育啦、 嗯， 有一啲地方咧佢系唔会，即系我哋香港传媒工作者可能就话，哇，我哋真系 watchdog 嚟嘅，我哋系监察，我哋系第四权，我哋系看门狗，我哋睇住政府，唔好俾佢做衰嘢。 嗯， 但系佢哋咧可能嘅谂法就系、是，如果哇关于内地政府啲衰嘢啦，尽量都唔好报啦。 嗯， 吓、 啊，咁但系关于香港啲，佢会唔会？个把关方面又系再收紧啲咧，会唔会咁样咧？ 其实 上边佢系罩忌啫，你香港应该 哇，你喺内地罩忌好大镬咯。 唔系我梗系知啦，但系香港就应该冇咁罩忌嘅。你对上面新闻罩忌，因为佢描述 香港就冇啊， 报翻 香 港新闻， 香港就冇咁嘅顾虑嘅。 嗯， 通常就喺内地方面，佢哋有个顾虑。 嗯， 咁写会唔会丑化咗咧？ 嗯， 夸张啲谂会唔会因为影响到佢翻屋企咧？ 嗯， 吓、啊。即系会有呢啲咁考虑嘅， 咁好大镬。 咁系呢个系多咗一层自我审查。香港人如果喺某啲传媒机构做下文汇大公，咁佢知道潜规则，咁自己有自我审查。 咁 呢、這个唔出奇啦。但系喂，我而家俾你去苹果做， 嗯，喂，苹果都系咁啊。而家一 但系你 话 喂我真系有个咁嘅考虑，自己审查，咁点啊？ 苹果都系咁嘅，所以一水水噶、 啊。你去做访问十呢个人讲咗十句说话， 嗯， 有一两句说话可能好精辟嘅。但可能就批正正批评话，哇，譬如话中国黑社会啊， 嗯， 佢就系睇好隐意呢句，嗯、我唔写落去， 嗯，咁啊，真系好大镬，即系如果有一日，而家唔系有一日啦，直头而家咁嘅环境， 听 你咁讲，喂，系基本上我落街份份报纸都系大公文汇嚟嘅，要 我有，即系 本周刊除咗热血时报都系亚洲周刊嚟，系咪咧？ 我唔 识，即系你热血时报。 唔系第一，我唔觉得 叫抗共，佢够胆讲抗共啊嘛，文化抗共咁，但系亚洲周刊唔会啊嘛。 吓、嗯，唔系咁当然啦，嗰、那个大中华嘅，即系日本嘅，即系大中华概念嚟嘅。OK， 系 唔系？即系你留意，我觉得就未去到你讲得咁夸张。份份大公文汇就未系，始终都有个比。 唔系最惨 嘅分别喺度嘅。 你而家听叫做可以拣就睇苹果啦，但系苹果嘅最惨系你好多时佢一系就精神分裂。系嘛？一系咧就真系一水水嘅写啲嘢。 唔系你睇边个记者写咯，认名咯。 系啊，一有住真系开始识睇。食住花，我唔好意思食住花生讲啊。即系你识睇 真係要識判斷喂究竟邊個主理。咁信報就係讀眼新聞之後清源之前主理嗰、那個，咁咪多啲料爆喎、哦，係、嘛？風格真係同其他信報嗰啲編採係唔同嘅喎、哦，係嘛？亦都點解惹嚟咁多麻煩？曾經俾郭鐵村啊嚇呢啲人打去嘈嘅喎，係、嘛？亦都即係俾人告過喎，好多麻煩嘢喎、哦，係、嘛？呢個係活生生例子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話我不斷要挑戰底線，爆一啲人哋唔敢寫嘅嘢，咁結果你就需要承受更大壓力。咁、但係問題咧，你願意承受？上層係咪願意同你一齊承受？ 咪兩樣嘢啦，第一樣就話頭先所講啦，你要不斷承受壓力啦。第二，我想講，就算你話出嚟搞個新媒體，都有一個壓力，唔係話錢嘅問題咁簡單。 錢係一個問題啦， 錢 係 固然一個問題啦，即係唔係呢個咁簡單。而另一樣嘢就係話，你去咁樣去，即係所謂啊大班成日講嘅行公義好憐憫啊，你咁樣去做講真話，尤其是講真話，好簡單。你報導一啲政府消息嘅嘢，有好多時，喂嗰啲政府官員就未必同你合作噶啦，再。你明唔明我意思？ 系，即系如果系啊嘛， 即系好靠呢个所谓消息人士透露啊， 即系放料啊， 嗰啲消息人士都唔会再同你透露啊嘛。 所以点解你见到个别报章系特别多呢啲嘅？ 多消息人士透露 系啊，明报、经济啊，吓、一就系特别多呢啲政府官方升到啦，即系以前升到啦，而家就削咗啦。特别多呢方面官方嘅消息发布嘅， 所以我咪担心就话，你香港而家所谓嘅嚟紧搞新媒体，咪变咗好似台湾自由时报咁咯？即系自由时报，你如果你睇自由时报都系噶，佢冇乜官方嘅，佢全部都系好绿营嘅嗰一边嘅睇法嚟噶嘛，佢冇乜去引述一啲官方嘅消息啊，冇乜呢啲嘢嘅。 啱噶，唔系而家问题就系，如果你留意啱啱礼拜日，蔡淑仪即系有线电视嘅记者都写过一篇文，就是正正就是鞭挞梁振英政府，他们怎样去对待新闻媒体、新闻记者、那些新闻官。哇，有些基本的事实他都是不想告诉一些新闻记者、工作者听的。就是怎样一一样样啊，说究竟啊 ,CY, 即是刚刚 APEC 那里啦，去见这个 阿基洛三 女婿啦。问佢喂，其实今日阿 C Y 系咪会有其他嘅会面咧，同领导人嘅会面咧？我冇啊，据睇翻嗰个行程，我哋系冇呢啲咁嘅数记录嘅，冇啲资料嘅。 但如果你 咁之后，菲律宾率先发布呢、這 个，但如果你 对对香港传媒嚟讲，喂，咁你真系玩你一啲点啦？我揾新闻官，我而家嚟采访，我系希望即系真系俾到香港人或者即系其他即系你与即系人系知道。APEC 發生緊咩事、啊？但係點解乜都慢過菲律賓咧？我真係唔明白。譬如喂，佢話會面完，阿基洛三世佢哋已經有新聞，有發言人已經就住成個會面內容嚇、講佢嘅嗰套啦，包括put behind 嚇、放下事件呢、這個咁嘅真相嘅嗰陣時出現啦。喂，如果香港梁振英政府佢哋同一時間作出咁嘅公布，我哋需唔需要出現呢個信息混亂嘅情況咧？落即係菲律賓會有報章嚇、錯誤咁引述，我哋會唔會即係變成咗一個咁嘅風波咧？呢、這個就係所謂嘅大眾知情權、資訊流通嘅重要性啊！但係而家似乎唔係、某啲在上，特別而家政府似乎將新聞媒體視為洪水猛獸、 唔係佢某啲咯。某啲間咗又自己有嗰啲，咪特別多消息人士公布。 唔係，佢一就佢而家好多情況下，佢都已經嗱，佢有啲官式採訪嚇，俾你影下相啊，即係喺極有限程度之下做啲採訪啊，你見到。但好多時間佢就絕對唔同新聞媒體打交道嘅，呢個係而家嘅政府嘅作風嚟嘅。係嘛？咁即係有限度會發布資訊咯。咁如果咪再出現啲咁嘅大頭佛，搞咗啲咁嘅大頭佛出嚟咯？ 咪之前亦都講過啦，我諗森華都聽過，就話索性有時有啲採訪咧，係揾政府新聞處俾嘢你 啊， 由政府新聞處統一發放， 官方發放。 係啊，所以你嗱，我成件事香港而家正正亦都啊，我哋頭先真係今集真係要講下， 好豐富啊， 真豐富雲端起義嘅節目， 因為有你好豐富啊，大佬， 即係多得你俾個空間啦，係嘛？好清楚。而家內地今次為嗰個法制點樣蠶食緊香港嗰個本土嘅文化嗰個體制，大家資源同一時間，你都見到好多唔同嘅環節，你都見到點樣樣嚇拆遷事件又好，就算我哋嘅第四權新聞媒體都好，亦都承受緊好多唔同程度壓力。 就算係搞新媒體，個壓力仲大。 系啊， 分分钟你就算搞得成啊，你系变咗自由时报都系大镬噶。 而且亦都系即系阿文昌嘅头先正正就系讲到话新闻嗰、那个，即系好似头先嗰个例子咧，你嗰、那个引述自由时报嗰个例子。咁你去壓止咗我嘅新聞發布，咁你係對於喺一啲經濟，因為金融市場上高嘅運作，人哋投資者去掌握唔到某一類型嘅資訊嘅時候，就對佢哋會有一個阻礙㗎嘛，係你掌握唔到第一手嘅資料嘛。咁、你呢啲我哋香港人最講錢㗎啦，咁、你呢啲對你嘅投資造成影響嘅情況之下，咁嘅情況發展落去，仲係咪你覺得香港係好搵到錢嘅地方呢？已經唔係會再係好似之前咁樣咁順利咯，所以 係啊！你諗下，如果拆遷事件香港發生，喂， 好大鑊真係！ 你炒到笪地，慢慢咦，有人同你講話好好賺錢喎，你笪地，不如讓俾我啦！ 好大鑊喎、啊，真 係唔知幾時出現㗎。但係你睇到個方向就係向緊嗰個方向行緊咯，係啊！咁呢集係好。好黑暗喎、啊，真係。 咁唔緊要，事實嚟嘅。黑暗之餘咧，嗱，講翻少少偏激嘢啦，最後啦嚇。咁啊喺呢個孔令瑜事件咧，呢、這個左膠事件咧，我得出個結論嘅。 你想？ 喂，就係而家嗰個反而我咁睇咧，佢哋自暴其短咧，係啦，佢哋自暴其短啊，孔令瑜嘅自暴其短咧，係一個好事。起碼香港捍衞本土嘅運動咧。已經去到一個壁壘分明的階段，以後呢班友不可以叫佢左膠，因為左膠你始終是 stand for 佢哋有一個人民關懷，或者佢哋都算是泛民。 係啊， 但而家唔係啦，對唔住，呢班友以後孔令瑜啊，佢哋一出聲，我哋真係當佢共匪看待，即係對唔住啦，我咁講啦，我係咁講啦，我當你係共匪看待啦，大佬你咁樣，喂你完全都唔係關懷，唔係以為我哋香港人為先。啊、你漠視我哋香港人嘅權益，即係淨係關心啲新移民， 幫人打江山， 關心啲新移民嚟。我點知你咪諗住第時去選又攞選票啫？係咪先？ 可能 知啊，大佬，我有我嘅憂慮啊嘛。見到咁樣啱啱先，我點知你係咪為咗第時攞選票？ 咁如果 係打定根基啊，啱啱先？ 共匪嘅配偶應該點樣做呢？ 哦，咁啊，梗係要各隻而坐啦。如果個對，如果我唔係共匪啊，如果我唔係共匪。嗱，即係舉個例啊！我成日出去溝女，我溝嗰條女嚇、啊、就 OK 嘅。咁喂，我又唔係共匪嘅話，我梗係各自而坐啦。 哇！ 我冇講喺邊度溝女啊！我冇講邊個省份啊，大佬，係咪先？ 咦？你呢啲中公係咪俾姓黃同姓陶嘅人啊？ 唔唔知。唔系真咁讲啊，即系起码 可能就去做到呢一集。 我哋今日之后就冇啦， 冇问题，大家可以转翻去听欲罢不能，冇问题。即系我咁讲啊，壁垒分明系一个好事，即系起码以后掂到呢啲人咧，屌唔使嘥时间同佢嘈啊！你讲唔服佢吓、啊，你绝对讲唔服佢嘅，只有佢系不停咁样喺度搬龙门去军炸你，同佢嘈冇意思，同佢拗已经冇意思，就系标签咗哦，你系共匪得噶啦。咁呢個 即係嗰樣嘢就即係 stand for 文匯大功咯。 係啦，你已經係唔需要同佢花時間去糾纏， 或者咩都得，或者香港人普遍覺得係鳩吹嘅撲街嗰份叫咩咧？ 咩 啊？法輪功嗰份啊？ 大紀元 啊，大紀元都系引致大紀元，哦，夠吹嘅， 即系唔需要再同呢啲人糾纏嚇，佢講咩都唔使理佢，總之佢等於文匯大公啊，共匪嚟嘅得噶啦，嚇、啊，亦都唔需要對佢哋有任何寄望，總之佢哋係共匪，咁呢個係我會覺得咁樣睇法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好事嚟。 呢個係阿森美嘅意見嚟， 係啦， 係呢個亦都係花生台咧有獨立自主新聞自主嘅表現，你明白嗎？我又 Bookie 又话大镬喺前， 独立自主新，所谓新闻自由，你要付出代价噶。 文昌好嘢啦，我今日带你嚟见证最后一集啊！嗱，下个礼拜咧，时间差唔多， 已经我一做第一集就最后一集咯。 系嗱，如果今个礼拜啲集唔系最后一集咧，下个礼拜有翻禅飞翻嚟拍我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